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当我转身，当我眼卷天空， 身坠入海中。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年月风波，阑珊远作寻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

经典音乐杰出代表，中国流行歌坛十年成就奖获得者韩晓，蛰伏十年后重出歌坛。1月13日，以那些年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和韩晓一起重唱经典。详情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想躲在你成眼里，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却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就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消费者对汽车陌生感下降，对性价比开始权衡，二手车信任感重建，人们越来越选择聪明的活着，二手车更多的成为了首选。二手车行业近年来发展的蒸蒸日上，在无数专家出具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二手车市场将迎来大爆发之后，本来不受重视的行业群体突然成为了香饽饽，让众多行业伙伴都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但烦恼也应运而生。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二手车特别节目，本期嘉宾瓜子二手车评估师李春雨。 我叫李春雨，来自瓜子二手车，是一名评估师，从事这个行业3年多，然后来瓜子的话1年多。 其实并不是通过了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考试就成为了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想要做好二手车，必须先从入门到精通，从业余到专业，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说实话，瓜子的上架标准比较严格，就是市面上可能很多车不定义为事故车的，但是在瓜子也定义为事故车，就是这些都需要靠我们评估师的平时的积累也好，然后对新车的掌握也好，就是包括用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这辆车跟新车哪儿不一样，然后哪块是换过的，就是这些都是靠经验。 成为二手车评估师，无疑注定了这辈子和车打交道，所以你首先要有一颗热爱汽车的心，不然无论是学习相关知识还是鉴定工作，你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那真的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二手车评估师。在小李的眼中，他觉得作为一个二手车评估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感。 说实话，评估师这行业毕竟是为了出售二手车，如果说你检查的二手车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说实话关系还挺大的，就是有可能接下来买车的这个人会危及到他的安全，所以说责任心也比较重要。 二手车评估是一个体力、脑力、判断力以及叙述力等各类工作能力的综合，对评估师的要求表面上看门槛低，想要修炼成二手车大师，花费时间与精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个评估师都会有一个自己对车辆的热爱，就是可能我希望我自己能见到更多的车，然后我去试一下更多的车，然后看一下更多车的构造，就是所以说爱好对评估师来说很重要。 一个好的二手车评估师要会看车、会报价、会谈判、会管理，并且也需要不断创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永远走在行业的最前端。瓜子二手车对自己的评估师有着严格的要求，层层的考核让小李觉得这份工作马虎不得。 如果说这辆车有事故，然后你看不出来，或者说到复检的时候复检评估师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会相应的对初检的评估师有一定的惩罚，就是比如说分给你的空单也好，然后包括就是你评估的之前的车，然后会抽查其中你之前评估的车有没有车辆的这些问题，来筛一遍你所有评估的车，看你是技能不行还是说因为责任心的问题，然后要是技能问题的话，还是就因为瓜子会有他专业的培训，然后技能方面的话会有提升，这个没有问题。 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二手车评估师一直是一个被低估的行业，近几年才慢慢得到重视与认可。作为一名二手车评估师，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是毕生的追求，不断磨练才能成为大师级的二手车评估师，精心检测才能推动中国二手车行业的发展与繁荣。

此刻唯你相